one curse. 好啦，咁啊，開始我哋今日呢個重點奇案，就係、是、台北嘅呢一個叫做江子翠謀殺案嚇、啊、分屍案。咁啊，頭先我哋都一致嚇、 啊， 認為咧呢單案咧呢個名咧實在太似一個人名啦，因為都以為咧江子翠，因為我哋唔喺台灣生活咧，咁對呢個名字就比較熟，冇咁熟悉啦、 嗯 啊、因為原來佢係一個車站， 啊、 江子翠站，捷運站，當時喺呢一個今年係嘛？捷運站嗰單嘅命案啦，即係呢一個鄭捷啊，殺人案咧，其實就喺呢個江子翠站嗰度發生嘅嚇。咁、 嗯 啊、所以但係當時你唔會成日記住江子翠呢個字啦。咁所以、嗯、哇，聽翻呢單案，仲係以為係一個人名嚟嘅，誰不知其實係一個地方名嚟嘅，係啦。咁啊，呢一單案發生喺邊年啊？ 1977年， 咁而呢單案咧嗰個揭發日期咧好容易記啊，1977年9月9日係嘛？ 即是6699啦， 好易記，所以 係 啦，或者7799，咁啊，所以咧呢單案咧非常之容易記嘅日子，我哋咧先帶大家咧去翻1977年啦，呢一個台灣嘅江子翠嗰度附近，我哋睇下咧。當年究竟咧發生咗啲咩事咧？ 1977年9月9日星期五嘅上晝，台北板橋江翠里附近嘅大漢溪，有一名沙石工人報警求助。 喺呢度啦，成部都係啊，好恐怖啊！ 我哋喺現場發現咗一個膠袋，入面有白髮之靈和碎骨，初步推斷係人。死者身份未明， 呢一袋残肢虽然恐怖，但系气肉仲喺喉头。三日之后，6公里以外嘅中正桥水沟之中，再发现一个不堪入目嘅人头。 人头几乎冇晒头发，浮肿难分，鼻梁冇晒皮肉，肩肛部分肤色变深，头颅入边有好多嘅蛆虫，传出极臭嘅味道。 身首异处的尸体后来证实是属于一名女子，这一场横祸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生前受尽折磨的她，死后又怎样吞得下这口怨气呢？ 好了，刚才很多的声演都在现场的了、啊、有鬼故王呢又饰演这个，他的警察的通呢你好好有呢一、這個粵語長片嘅味道啊！ 我睇曹達華大咁樣， 係咯，即係完全咧入曬骨啦！啊，咁啊又好啱嗰個年代嘅嚇，1977年 就係、是、都係曹達華嗰， 就係呢啲通噶啦嗰陣時。 司馬華龍識唔識你哋？ 曹達華都 阿魚嚇佢走咗一間咩嚟啊？呢度我要去鄭阿魚嗰度係咪啊？原來鄭阿魚個魚係 變咗老頭喺度， 知唔知啊？ 我唔知。 有人話佢話原來鄭阿魚。那個阿魚是女仔嚟嘅，係一個靚女 喎。 應該改相應 咯。係啊，蔡西。 相應喺隔離嘅咩？ 係啊，就喺隔離做啫。啊 ，OK， 咁啊就嗰度邊啊？就頭先嗰個案件啦，就揭發啦嚇，就係喺呢一個江子翠啦。江子翠首先咧就喺江子翠嗰個位置，就發現咗一袋嘅殘肢，係咪？咁我哋不如睇一睇江子翠嗰個位置先，第二張相。咁你見到咧，嗰度咧有一個喺上少少啦，上少少見唔到一個叫江子翠嘅地方，唔記得咗圈添。咁咧其實咧，或者你認住呢條河啊，呢條河咧就係一個叫做咩溪咧，叫做唔記得咗個名添。今日啲記性咁差嘅。咩啊？ 大漢溪叫大漢溪。 大漢溪，大漢溪，因為大漢溪咧，其實佢呢度貫穿咗好幾個即係區嘅。咁頭先咧，我哋咪話發現咗。嗰、那個頭嘅，即係頭先第一單咧，佢其實又係喺大漢溪嘅，即係不過佢係北啲嘅地方，嗰度發現到嗰個男人嘅頭啦。原來咧，今次咧呢一單咧，亦都係咧嗰個女死者有個女死者嘅頭咧，亦都係喺呢條溪嘅附近咧發現嘅。不過咧就喺中正橋，即係後即係再南少少嘅地方，即係反正都喺呢個溪附近啦。好啦，咁咧就喺呢個江子翠嘅地方咧，就發現咗咧係一袋嘅殘肢啦。咁啊，不如舉古王講下啦。嗰袋殘肢裏面咧，大致上係點樣嘅情況咧？有100塊肉。 咁佢哋揾到係應該係一隻手臂嚟嘅。 係。 係啊，咁樣就 係好明顯咧，就係俾人哋斬咗落嚟啦，但係冇頭嘅喺呢度，係啦，咁啊次次都係唔見咗頭啊，就我而家我因為佢形容就白塊肉啦，但係我諗緊一樣嘢就係如果斬咗手斬咗腳。咁樣我數咗都係四件啫，咁我唔通我身度再開多幾件，係啦， 似乎係啦， 會唔會係會唔會腳嗰度再斬咧？ 腳嗰度再斬， 係啊， 唔係，但係當時啲資料就冇講明佢啲白塊肉， 佢就係有白塊，係 啦。 但我睇到啲資料就話其實嗰個人咧，佢係有一啲位置咧喺個胸嗰度咧，可能開咗一忽，依度一忽咁樣，嗰度一忽，即係佢其實一忽忽肉嘅應該係，嚇咁就係佢。可能是冇骨添啊！即係我估佢， 即是不是一個軀殼，是直情係 係斬咗 齋肉， 係啦，齋肉咁樣斬咗出嚟嘅，即係一大塊一大塊就有八大塊咯。咁其他嗰啲骨啊，去咗邊或者真的不知道，可能 咁佢應該分好多包抌咗啦。 係啦，可能佢係掉咗，可能根本就好似你平時去。即係啲人咧，湯豬啊咁樣，可能就係即係啲肉嘅肉還肉啊，骨還骨咁樣，根本都唔知道去咗邊。咁當時淨係發現到咧，就一堆嘅殘肢啦，反正係。咁亦都咧，最恐怖嘅就係過咗三日啦，就係喺呢個中正橋嗰度咧，就發現咗係一個頭啦，嚇。咁呢個頭咧就喺呢個溪邊嗰度發現嘅。哇！咁啲頭都係大致上都係中意抌喺呢啲地方。 因為咁啱咧，就碌咗喺一個氹裡面啊，咁所以呢個頭就冇話隨水再漂流翻落去。 哦，即係棘住咗個頭。 係啊係，所以頭先所聽嗰度又話咩見光嗰部分就係所以就咁解咯，可能個頭已經喺嗰個氹度咧幾日啦。咁已經曬。 即係佢有啲就浸咗喺個水度。係 啦。 有啲咧就係暴露於陽光之下。嚇！咁可能暴露於陽光之下嗰個，不過會邊一個係腐化得快啲咧？大家覺得？即係浸喺個水啊，快啲啊！ 浸喺水咯， 定係俾陽光曬住嗰個咧？ 浸喺水咯，全部啲細菌啊，咁喺水咯。 嚇！呢個我哋諗一諗啊，譬如 係咯，都要思考下。 我都突然間諗起呢個，會唔會睇下你啲咩水咧？可能係嘛？或者個陽光有幾猛烈咧？個濕度啊，嚇各樣啦。咁啊，亦都當時咧就發現呢一個屍體咧，其實咧係連頭髮都冇曬啦，就已經咧爛得好緊要， 浸咗好耐， 腐爛得好緊要，冇錯。咁亦都因為頭髮冇啦，面容又毀爛曬啦，根本咧係男啊係女啦。都冇辦法咧，係辨認到啊！即係首先連佢個性別咧都辨認唔到啊，就唔似得頭先嗰單咧個仔話一睇咧，我老豆嚟嘅呢個咁樣嚇。咁啊，今次咧就都幾搞，即係幾難搞啦！即係對於啲法醫啊，或者係探員嚟講咧，即係幾棘手啊，係咪？亦都只能夠睇到咧，就係話呢一啲屍體咧。身上咧，即係呢啲肉身上咧，其實係有好多嗰啲傷痕喺度啦，係啦，即係似乎咧呢個死者咧喺生前咧係俾人哋虐打過、虐待過、 虐待過啦，或者打鬥過啦，同人 嚇。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最恐怖、最恐怖、最恐怖， 都係阿頭啊！ 唔係， 最恐怖就係 分咗屍咧，佢係揾熱水淥過去。 好恐怖啊！覺得呢個，佢係好似我哋去淥熟咗嗰啲肉咧，令到 食火鍋啲 咧， 即係咁樣可以令到 所以 咁多血， 係啊！你淥咗之後，你再斬啊，你啲血咪擎住曬咯。 所以佢頭啲頭髮甩曬啦，就因為淥過嚟啦。 你有冇聽過呢啲情節啊？通常話肢解咧，搞到成屋都係血噶嘛。 係， 你有冇聽過淥咗之後會再斬？ 通常咧係調轉嘅，係湯咗就先至煮嘅。而家係調翻轉去煮咗先至湯。 因為嗰時康怡花園嗰單咧，嗰個馬建之，佢咪就係斬開一嚿嚿跟住喺度蒸噶嘛，蒸熟咗，但係佢都整到成屋血噶嘛。佢又話即係又用手鋸，跟住用電鋸噶嘛。 即係呢一個兇手都有啲思維噶，佢識得咁樣諗去淥熟咗佢嚟湯。 因為啲血瓊咗啊， 係啦，冇錯， 啲血瓊咗啊，咁所以佢當時啲法醫就話啊，呢個人真係諗到咁樣去處理個屍體，係啊，唔係第一單啊， 唔係第一單， 夏灰，哦，唔係第一單， 即係佢 估啫，夏灰中意估嘢㗎，係，夏灰咧好中意咧，即係佢係我中意啊，我係咁諗啊，咁樣唔使證據嘅， 冇錯， 係啦， 做過冇俾人發現係啦，冇錯， 你死咯，如果係你揾你去做證人就死啦。喂，唔好咁快 轉啦！ 講 先， 我哋即係啊，快啲行出嚟。 我都仲諗住咁樣去揾，即係揾人。唉， 咁當年咧就呢一單案咧就由頭先我哋講啦，鼎鼎大名嘅楊日松法醫官咧就係去處理嘅。咁啊，楊日松有幾出名咧？我哋上次講過咧喺高雄嗰單案咧，就有一個姓裴嘅法醫啦，記唔記得啊？咁啊，原來台灣咧就有一句名言咧，就叫做咧。 南培就北洋嘅， 好似武俠劇嗰啲， 係啊，係咪南北邪西毒？ 係啊，南慕容啊，唔係北慕容， 南慕容北喬峰 啊，南慕容北喬峰 啊，咁啊，所以咧就當時呢兩大法醫咧就即係玩曬㗎啦，喺呢個台灣嚇就相當之有名望啦。咁喺台北咧，凡係啲咧最轟動啊、最出名嘅重案咧，都係交俾阿楊法醫啊，包括咧大家所知嘅白曉燕案啦，都係佢處理嘅。咁啊，當時咧呢一個我諗對啊，其實楊法醫唔係第一單處理分屍案嘅，我知道嚇，之前都仲有一單嘅，不過呢單咧就更加即係恐怖嘅情節，咁所以咧。就我哋今日揀嚟講啦，咁原來呢個楊若松咧都幾癲下嘅， 個 癲到點呢，我就睇嗰個奇聞啦，啊《鬼故案》你都知啦， 好恐怖啊！我覺得呢樣做唔出啦， 好恐怖嘅真係。 佢去驗屍咧，佢首先咧就唔戴口罩啦， 嚇， 咁亦都唔戴手套啊， 可以咁樣其實 係咯。可以咁樣做嘅，佢係特登唔戴個，佢特登唔戴呢個手套嘅時間咧，佢要摸下條屍 嚇， 仲要摸咩位置呢，佢摸下佢個口嗰啲泡沫啊。然之後咧就睇下有冇毒咯，用隻手去試啊，即 係話佢攞嚟舐， 係啊，冇錯啦，跟住攞嚟舐，佢攞隻手去舐咗佢先，係啦，跟住再擺落條脷度舐，睇下有冇。 其實恐怖嗰單奇案啊，我覺得。 即係我意思，即係自己就莫講話擺落口度啦，你仲揾隻手指去掂。 啊，騎呢咧，我覺得 咩啦？ 佢 喺度，係喎，都食到百幾歲喎。 佢啲位咧都仲好誇張啊！咁佢驗屍嘅時候咧，佢直頭咧都係唔戴手套噶，喺個驗屍袋。即係嗰啲絲袋度咧，即係咁其實條絲有啲防腐啲福爾馬林啊啲咁樣噶嘛，佢就咁揦出嚟咧，俾人嗱條絲喺度啊咁樣，哇！即係成手都係。 佢真係好喜愛嘅職業咯，我覺得。 嗯，係啊，好投入， 好投入咯。 即係你可以咁講兩睇就話，如果佢唔係做法醫嘅話，佢有機會係一個 咩啊？ 都會即係佢嘅做法會喺度幾變態嘅。 哦、 即 係佢可以係一個屠夫， 係啦，可以去到咁樣咯，係咯，佢係嗰種感覺，中意嗰種感覺。 哦，嗰咁，好似咪啲廚師佢都唔用手物啊，唔用手套啊，去醃嘢噶嘛， 係 咪啊？你會唔會啊？ 我都是揾手醃的， 係啊， 係好味啲嘅， 質感啲啊嘛， 咪入肉咪入味啲啊，係啊，揾手醃係入味過。 唔係，但係咪就係話你會唔會戴手套？ 我都唔會戴嘅，你戴咗你感覺唔到有啲嘢， 感覺唔到，冇咁好 feel 係嘛？ 冇錯啦。 OK， 好啦，咁啊，呢一個楊若松法醫就係一個咁奇嘅人嚟㗎啦嚇。咁啊，幾年前過咗世啦。咁啊，當年咧佢就好年輕嘅啫喎，其實係嘛？即係講緊八七年嘅時候咧，八呢個幾年啊？七七年啊， 77年 係咯，佢我諗佢都係三四十歲嘅啫嗰陣時 嚇，咁啊計翻三四十歲 嘅啫，咁啊當時咧就已經係咁 咁 叱咤風雲㗎啦喺呢個台灣嘅時候，咁啊當年咧就負責去處理呢單案啦嚇，咁啊就話説咧。佢就要將死者嘅屍體，因為已經俾人哋拆開曬啦，咁有幾多少就拼幾多少，好似砌圖咁啦，就拼翻埋一齊先。咁啊，而且咧當時咧，佢亦都係咧憑住呢一個女死者嗰個腿骨啦，即係可能有一節嘅腿骨，佢就睇翻佢嗰個即係腿骨啦，睇翻佢點樣生長嘅速度啦，就大概咧睇到佢個高度係幾多公分咁樣咯，幾多 cm 咁樣咯。咁呢一個咧就不過會唔會有啲人其實係身短腳長 咁有嘅，周時都見到㗎，係啊，唔合比例。 但係佢會唔會係就咁睇個骨都係睇到佢係咪身短腳長嘅咧？我就唔知啦。即係咪睇個腿骨幾長就可以睇到佢個人？ 我諗起碼有兩嚿骨俾佢對比先啦。如果單憑一嚿骨未必知， 係啊。我留翻呢個問題，留翻下次問翻啲係啊，問下 Doctor Ben。好啊，咁啊，當年咧就佢其實憑住咧呢一個腿骨咧就去判斷到佢嘅高一個死者嘅高度啦。高度啫喎，淨係嚇咁，亦都咧發現咗佢身上咧就有一啲嘅痣啊，即係我哋成日咧身嗰啲痣咧。但其實有啲人好多痣噶嘛，會唔會佢嗰粒痣係比較大咧？咁所以咧就都叫做係一個叫做一個 signature 啦，即係一個記認啦嚇。咁啊，發現到佢嘅左小腿啦，同埋佢個頭咧，佢個頭咧喺呢個頸骨嘅位置都係有痣啊，或者係麥噶。咁所以咧當時都有一啲嘢俾佢哋去俾啲人去認啊。即係有好多，原來咧當時有成咧千幾個，即係啲流失蹤者 失蹤嗰啲 case。 係啦，因為佢根本連呢個人幾多歲都唔知啊，係 咯， 判斷唔到佢幾多歲， 想縮窄範圍都唔得。 係， 所以佢就印咗250萬份呢啲咁嘅傳單去派， 係 個覆蓋率都算，個覆蓋率都算幾高，因為嗰陣時咧台灣人口大概1800萬，咁即係差唔多接近7個人到有一張。 1800萬人口啊，當時 即 係7個人有一張。 啊，你講台北定係台成個台灣？ 全個台灣， 全個台灣。但係佢會唔會係佢唔會周圍派㗎嘛？因為淨係派嗰個地區。 佢嗰附近啦，應該都係派嗰。 佢唔會派太。 咁你可以諗下話，佢用250,000份係淨係派嗰一區嘅話，咁你諗下個覆蓋率都。 佢唔會派到去台南先咯，我諗。 當然啦。 最多台北係啦，咁啊當時亦都係有好多嘅失蹤者嘅家屬啦，即時嚟認屍啦，睇下會唔會係佢哋自己嘅家人啊。咁亦都咧，警方嘅時候咧，就佢要做啲乜咧？佢都要查一下咧。我覺得呢個又我又真係都少聽。佢查一下咧，附近啊呢一個死者發現嘅地方嘅附近咧，嗰啲民居咧， 係啦，住宅 究竟邊一家嗰個用水量咧係增加咗嘅？因為咧，佢哋認為咧，就個思維邏輯就係咧。即如果佢要分屍嘅話咧，佢就用好多水嚟清啲血，啲血水啦，要咁佢咪用好多水咯，係啦。咁即係佢其實假設佢室內嗰度係去處理咯，即係唔係室外，室外就會俾人睇到噶嘛，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咧， 熱水嘛， 係啦，同埋用熱水去 熱水，所以一定多數都室內嘅。 係，咁所以咧就要查一下，唉，會唔會嗰個水標突然間咧，邊一家突然間咧標咗上嚟嘅咧？咁佢又好可疑啦。 但都幾難查喎，咁多户。 嗯，係點啊？柏輝又有嘢問。 我嗰日一日洗機會聽 到。係，咁阿柏輝就話咧，如果嗰個人可能佢係。即係而家，收集範圍啫嘛，做乜事啫你？ 首先 佢叫做嫌疑啫，唔係話真係佢用多咗水站。 佢只不過係想喺住宅嗰方面去睇下邊個 有可疑啫， 多用多咗水。 咁啊，當然啦，可能嗰一輪嗰人係咁沖涼，我都唔知點解啊！即係可能佢好熱，好成日都好 冇法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嫌疑啫，咁呢啲嫌疑啫，唔係話指證你用得多水就係你殺人兇手啊。 係啊，因為當時 可能係餐廳啊，都唔定噶嘛。 係啊，所以當時其實乜嘢都要試下嘅，即係佢。就睇下啲民居啊，或者會唔會餐廳突然間，如果餐廳突然間用水多，可能嘅生意好咗啫，都可以咁講。但係都去查一下有冇呢啲數據可以揾下咧，即係可疑嘅家，即係用户啦。究竟邊一度咧係有機會係即係處理過呢一個屍體啦？咁咧一路咧都揾唔到任何嘅可疑人物，係啦。咁直到去幾時咧，就去到十月中左右啦。咁啊就。有一個報道就咁講嘅，就話發現咗咧，佢呢個屍體咧，嗰個頭咧有一粒麥。 嗯。 咁好奇怪喎！啲台灣嗰啲報道咧， 永遠都係咁樣。 佢哋好中意咧，就話好神化嗰啲嘢。 係啊，永遠都係諗一啲咁樣嘅迷信嘢啊，神神化化嘢。係 啊， 一定要諗。 就話好神化，咁突然間咧就發現咗佢面上面有一粒麥，嗰粒麥咧就係一個好大嘅記認啊！咁啊，令到佢咧嘅家人咧就認到咧。佢好可能咧就係佢哋嘅女嚟嘅嚇，佢哋就唔見咗一個女嘅，咁就但係咧呢一家人咧其實係住喺台南嘅，嚇，咁亦都係嚟到咧就哇好遠嚟到台北咧，去試下認屍，睇下會唔會係佢哋嘅親人啦。咁頭先講到神化咧，記唔記得上次有一單又係嘅，就係話嗰個嗰單係咩咧？即係就話個女仔。 哦，嗰張相啊， 喺嗰沓嘅失蹤資料度， 阿竹竹咩又 係啦，阿竹衰竹唔係竹平衰， 竹平衰 係啦， 係啦，就係話嗰個警方嗰個警察突然間係咪啊，見到有一張相就好大感應，眼眉條啦，咁然之後咧又覺得啊有啲嘢啊，有啲料到，咁跟住又俾佢即係撞 咁啱又係啊， 係，因為台灣就充滿咗呢啲即係神秘啊迷信嘅色彩啊。咁啊，當時咧嗱，其實呢一單案咧喺四年前咧，就係喺呢一個係咪都係板橋呢一個叫江子翠嘅地方啦。咁咧就發現咗咧，另外亦都係有一具屍體咧，一具女屍啦。咁亦都係咧，嗰個手腳就係俾人哋切走咗噶。咁咧就呢一單案咧，當時啲人咧就話係呢一個江子翠案嘅翻版嚟嘅，即係話咧又係喺嗰個地區附近啦，即係又係一個女性嘅殘肢啦，俾人哋咧就係殘害。咁所以就諗翻起咧，即係當時喺幾十年前咧，江子翠咧又係發生咗單咁嘅命案啦。 係嗰個地方黑啊，定真係模仿犯咧？如果咁樣， 嗰個地方夠隱蔽咗啦。 係咯。 所以容易啲咧， 下次去台灣去睇一睇個地方。 江子翠我真係未去過喎，你哋有冇去過咧？ 反而之前你頭先第一 part 嗰個石門水庫我去過， 石門水庫係 我去過嗰、那個 係。 呢一個江子翠真係聽都未聽過。 係，但係有啲地方咧就好神奇嘅，你覺得？即係好似今日咧，我都話咧呢個高等法院咧，咁就話有個男人咧跳咗落嚟啦，就著紅衫紅褲嘅嚇，話佢係一個金融財進啊嘛。咁原來喺兩年前嘅同一日咧。即係琴日啫嘛，其實 就話原來有一個女人咧，就係又喺高等法院嗰度跳樓，跳樓嘅，企圖跳樓。 咁邪？ 係啊，但係佢就 冇睇單新聞， 冇死到㗎。係。咁我都因為其實喺高等法院跳樓已經係好 已經 係係 啦，好罕見，仲要著埋紅衫紅褲， 極罕見啊！ 仲要係兩年前嗰日。 係啊，咁就話點解即係佢會去翻嗰個地方去自殺咧？咁樣亦都係會唔會即係有啲叫鬼揾咩揾替身？ 都會 㗎，揾替身啊 ！Candy 呢啲就係專家嚟㗎啦。 哦，唔好咁講，大家又發生咩 事？你講到佢好似成日揾替身， 佢揾 我幫人揾替身， 替身揾佢。 有啲咁嘅奇案，應該揾阿 Candy 咧，就去呢個 實地考察 啊。係啦，命案現場嗰度睇下見唔見到嘢， 企翻喺個位置 就最快破到案㗎，你知唔知啊？嗱，凡係咧呢啲咁嘅懸案咧，即係我都聽過警方好多時咧，又會使用一啲另類嘅方法咧去破案啦。即係有時會使用，會使用嘅問米咧。 有都不會跟人講咯，即係佢自己會做呢樣嘢， 係咪啊？ 會啊，會做。 因為昨天我在另外一個電台做節目的時候咧，講到問米咧，原來很大反應嗰啲人，原來很多人都需要問米嘅。 好多人 係好多人， 一般人我哋知道就是後人啦。 係啊，好多人都想問啊。 即係除了後人咧，仲有第啲人。 有些人是當佢好似碟仙咁，即係以為問佢就可以好似碟玩碟仙咧，就問到好多嘢出嚟嘅。係啊，咁啊，梗係好多係流啦，阿輝，我梗係 邊上咁多堅嘅 感覺上唔使上身啊，碟仙會上身啊。 碟仙會上身。 你 問米婆係嗰樣，問米婆已經上身，幫你整咗。 你問佢嘢，你都要有付出噶嘛？ 咁一定係噶啦，只不過喺嗰刻 金錢啫， 只係金錢啫嘛。 但你揾碟先唔使錢喎，係咪先？ 但你都要啊， 係咪先？成本低喎，啱唔啱先？咁啊，我哋都係唔係鼓勵迷信啊？唔係鼓吹迷信啊？嗱，呢啲係啊，信不信由你啊，又要包翻句啊，係網台嗰度都包噶啦。OK， 我哋翻轉頭咧，我哋講翻郭夏文啦。究竟呢單案咧，究竟咧之後咧係找不找到個兇手或者死者呢？咁呢個江子翠的分屍案又有幾咁轟動？我哋翻轉頭咧，繼續講下呢一單咧台灣奇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冬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蚊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